再请听谭富英演唱的《南阳关》。 中央山花标， 下面请听杨宝森演唱的《文昭关》。 爹娘啊， 是多的招。